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北京地铁二号线又有两站屏蔽门投入使用，市民来到北京地铁二号线的宣武门站和长春街站，看到两站两侧的屏蔽门均已投入使用，屏蔽门的玻璃上还贴有禁止跨越的标志。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目前本市正着力构建区域养老服务联合体，全市养老照料中心已建成208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已开业运营259个，今年年底各区要全部建成区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坐在时速300公里的高铁列车上，打开手机连接无线网就能痛快的上网看电影，这一愿望不再是梦想。前日超高速无线通信在京津城际列车上亮相，据悉京津城际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启用该技术，方便旅客上网。在寸土寸金的 CBD 地区，一家企业竟主动拆除4500平方米的仓库用于建设公共花园。近日记者在朝阳门三丰路看到，原属朝阳副食总公司的一座大型库房已敞清地坪，一座开放的街心花园即将开建。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刚考上大学的18岁少年小宽，在和朋友打篮球的时候，他嘀咕了一句：“好久都没这么累了。”休息的时候喝了一点矿泉水后，突然晕倒，送医后被诊断为心跳骤停等10项疾病，至今昏迷不醒。在他的社交网络里，被同学们的留言填满了。最近有39个同学录下了音频，想把他喊醒。音频中有女孩带着哭腔呼唤他：“你在床上干什么？你不是要喝啤酒吗？你还没看陈奕迅的演唱会，你还没找到你爱的人呢。”也有哥们说：“你多躺一秒，对我们来说都是煎熬。”在这一段音频的结尾，一个男同学用萨克斯管吹响了《友谊地久天长》，希望他能够早日醒来。

安在千山外，你们的呼唤我一心好风长吟，望美人如梦，不看明月凶冠，不留飞烟余欢，相逢谈笑如狂，别时沽酒在肩上，何妨黄河之水天上来，酒醒杨柳残月前头还，唱罢笑 不管你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 我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吗？ 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 白昼之后的夜晚，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会为你点亮。北京 FM 九六九，陪你开往城市的另一面。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贷办服务热线5688-49。 中国国际互联网加时代博览会及同期多个论坛峰会将于8月10-12日在三元桥老国展盛大举办。互博会是国内互联网加领域最具规模的行业盛会，汇聚众多大数据、智能产业品牌企业，期待您的莅临。 公园里我最怕老虎了。 我最怕家里的母老虎。 这些我都不怕，我最怕秋老虎了。 8月7日，立秋。FM 969和你一起对抗秋老虎。 喂，秋天你好。 喂，秋天你好。 亲爱的，我马上就休年假了，我们出去旅游好吗？ 好呀，这个时候去草原最合适了。我听说内蒙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草原正在举行蒙丁今生原来是你草原婚礼节呢。在景区不仅可以拍摄婚纱写真，还能观看大型草原婚礼实景演出，正好可以给我们的婚礼做参考。 可是我的年假时间还没确定呢。 没关系，这个活动从7月1日一直持续到8月31日，而且8月初还要在草原上举行群星演唱会，你正好可调休到那时候。 太好了，今年假期就去草原婚礼节了。

望。 开车经过十字路口，你留意过一只手举起，一只手牵着导盲犬过马路的行人吗？狗狗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锥形体要比人类少，对红色不够敏感，也无法判断红绿灯。狗狗过马路时主要根据人流和车流，通过声音来判断是否适合引导盲人过马路。经典969，我是亚威。视力障碍人士过马路时会举起手以示意司机不要抢行，读懂一个手势就是一份关怀。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姓名。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在近日举行的2017京津冀健康城市建设论坛上，正式启动创建京津冀无烟家庭，现场向3地近9000万个居民发出创建无烟家庭的倡议。今年本市要率先在100个社区试点创建1000个无烟家庭，目前各区已全部完成申报。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本月起，北京市旅游条例正式施行。近日，东城工商分局联合区旅游委对王府井地区、南锣鼓巷及周边等重点地区开展执法检查，共检查商户30余户，发现涉嫌违法的经营商户2户。年内，丰台区将在社区花园、广场、村里公共区域等地建成168块全民健身专项活动场地，包括3块篮球场地、4块龙式足球场地、3处乒乓球长廊、158套棋院。日前，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公告，正式启动京张高铁智能动车组设计方案征集工作，集合各界优势力量，重创打造京张高铁智能动车组。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大家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对自身的安全很注重，不过如果是亲人朋友乘坐您的爱车，你会关注他们的安全吗？会不会看到一些不规矩的行为也不好意思阻止呢？其实无论是自己还是亲人朋友，安全都要放在第一位。长时间乘坐汽车都会有疲劳感，想要换一个舒适的坐姿固然没有什么非议，但是如若将鞋子脱掉，将两只脚放在中控台上，先不说安全不安全，首先这样做真的不怎么雅观。将腿放在中控台会严重影响到驾驶员看右侧后视镜的视线，万一遇到交通事故还会影响副驾驶安全气囊的弹出，而身体在碰撞的冲击下会前倾，身体导致成为一个 V 型，严重的会导致腰部折断，真的是害人害己，所以这样的危险动作还是少做为妙。不要觉得乘车就可以任性，坐在副驾驶不系安全带，还要将座椅放平躺上去，虽然看着舒服，但是一旦遇到事故，受伤的还是自己。因为车辆发生碰撞时，平躺着安全带根本起不到作用，很可能安全带还会成为脚绳，致使副驾驶乘客从座椅滑落时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都不要翘起二郎腿。虽然这样的行为不会影响正常驾车，但是遇到紧急情况或者是碰撞，身体就会向前冲，而双脚就不能从容地支撑身体，腿有可能磕到中控台或者是前排座椅而受到伤害。经典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坐车要守规矩，上车后最好还是将座椅高度调好，靠背角度调好，然后系上安全带，换个心情享受旅途，才最安全也最放心。只要你陪我

太累。 好好过吧。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七月的仲夏时光，知了开始鸣叫，萤火虫也不时出没，空气也变得燥热起来。这个月份总是会给人固有刻板的印象，除了热还是热。但其实中国那么大，总有一些地方适合避暑，比如下面的这些在夏天平均温度只有25度上下，而且还有美到窒息的景色。躲在空调房里，不如跟随969旅行者的脚步，来这些地方过一个清凉的夏天。当江南的小桥流水环绕的油菜花田早已谢幕时，青海湖的油菜花正盛放的精彩，但同时迎来的却是大批的摄影爱好者与游客。其实在新疆还有一处特别小众的油菜花赏花处，昭苏。如琼如玉的壮美雪山，蝶舞纷飞的油菜花田，优雅迷人的香紫苏花，还有梦幻的七色彩虹，全被上帝画在了昭苏这块美的丰富的画卷上。七月是昭苏的雨季，但降雨总是转瞬即逝，只需一丁点运气，邂逅彩虹高悬于花田的美景并非难事。你还可以在苏昭花海旁扎营看日出日落，枕着花海入眠，卧赏灿烂的星辰，仙境的生活也莫过于此。七月是属于阳光海滩的热情季节，而石岛虽不是一个海岛，却也蕴含了一个海岛所具备的所有元素：蓝天、阳光、海滩，还有无穷无尽的海岸线。除此之外，最具特色的绝对是生生不息的海文化。以石岛大鼓的渔民祭海、娘娘送灯等海文化活动，大渔村的早期海屋仍保留得十分完整，街头上的石头屋层层叠叠，虽没有任何的装饰，但也十分的有特色。还有牧民的庵中，家家户户的墙壁上都绘刻着巨幅的渔民壁画。这里没有小清溪鼓浪屿和异国风情青岛式的游人如织，有的是人迹罕至的金沙海滩。岸线超长的蔚蓝大海，与家人或三五好友光着脚丫子在绵延的沙滩上尽兴撒欢，不是梦。沙滩上晒着太阳的无数小黑蟹奇观，也是热门海滩所无法体验。在石岛，无论是城中的大街小巷，还是村落里的民屋旧宅，处处都透露着海的神秘与博大。奇峰怪石隐隐约约地藏在临海的云雾之中，南尖岩虽不是观赏壮美日出的绝佳圣地，但是闻名的海内外的云海之象和高山梯田，还有鬼斧神工的流泉飞瀑，正中了摄影爱好者和寻找避暑胜地好去处游客的下怀。云海的梯田若隐若现，飘渺如仙境，云海之象更是瞬息万变。南尖岩没有壮美山河的磅礴，但是空山翠竹，云雾缭绕，明净的空气和透心凉的溪水，是久居都市人远离尘嚣的完美幽静。你肯定知道纳木错的绝美湖色山光，但却不一定知道被称为天鹅之湖的羊卓雍措那一抹纯净的蓝。七月的江南炎热无比，但七月的羊卓却是人间仙境，被纯净的景致与空气吸引着无数的佛教圣徒来此朝圣。 杨卓雍错以为天鹅之湖，远眺湖水蓝得如梦如幻，好似一匹天堂掉落于人间的青蓝丝绸。虔诚的佛教徒五彩斑斓的藏佛旗幡，让这片圣湖增添了几分神秘的人文色彩。高空翱翔的候鸟，山上丰美的绿草，山间走动的牛羊，与蓝宝石般青蓝纯净的羊湖，让人情不自禁地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惊叹。羊卓雍措的美是纯净与神圣，让人感觉不属于人间的美。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车就是这样。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68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三亿车主养车标配，养车不贵，修车不累，快下载乐车帮。 Club D1 十年辉煌不凡，闪耀工体夜生活，前沿的电子流行乐，释放你心中的狂野，让每一个夜晚都不再孤单。地址：工体西路8号，电话 010-6500-8888。